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77集。 唐默一愣， 傅文铎说，就像你知道你杀人可以得到异能，却不知道另一种获得异能的方式，我也不确定我的异能到底是什么，所以你可以告诉我吗？就像他刚才知道你的异能一样，我的异能是什么，由你来告诉我。 唐默先是怔住，过了一会儿他的表情开始变得相当丰富。傅文铎主动让唐默来查看自己的异能，一方面是因为他确实和唐默一样对自身的异能一知半解，借此机会可以了解清楚，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也需要向唐默交底了。唐默将异能告诉了他，他当然不能再藏私，这是身为队友需要给予的信任。不过唐默的反应令他觉得有点意思，这种表情难道那个漂亮女人的异能很特别，让他感到为难了？傅文铎的脑洞开始发散起来。唐默以前就觉得他和傅文铎的思维方式有一丝差别，唐默更喜欢根据线索逐步推理，所有结论都站在事实基础上，至少要是合理推测。傅文铎则不同，他思考问题时说好听点是大胆猜测巧妙推测，说难听点就是大开脑洞非常跳脱，只不过总是能让他说对事实。傅文铎淡定地看着唐默，脸上没有一丝表情，心里却已经有了一个猜测。唐默想要使用那个女人的异能查看她的异能是有很大的限制，这个限制让唐默有点为难。什么样的限制能让他露出这种表情？傅文铎若有所思地看着唐默，正在他准备询问时，唐默抿抿嘴唇说， 那我来看看你的异能。 傅文铎一愣， 好。 唐默伸出自己的手， 把你的手拿出来。 傅文铎奇怪地看了他一眼，伸出手，唐默一把握住。傅文铎身体一顿，唐默语气平静， 他的异能需要与对方有一定时间的身体接触，所以他刚才一直摸我的脸和脖子，还摸我的手，就是为了达成异能的使用条件。 傅文铎沉默片刻， 好。 冰冷的夜风中，傅文铎的手居然非常热。唐默的目光垂着，看着两人紧紧握着双手，他的脑海里闪过一个词，血气方刚。很快唐默让自己忘掉这么古怪的想法，私房钱异能，别想藏一毛钱的私房钱。说起来需要与别人有身体接触，且接触的部位越私密越暧昧效果越好，但事实上只要有身体接触，唐默就可以知道别人的异能，只是接触的时间长短而已。脸和脖子远比手来的亲密，所以那女人摸了唐默很久，知道了他的异能。而如今唐默摸傅文铎的手，虽然手不是很隐秘的部位，但他摸上两倍时间，最多三倍时间，总不可能傅文铎的异能强大到摸三倍时间都得不到吧。而且唐默是 gay， 傅文铎又不是，这只是队友之间为了查看异能而摸摸手而已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如果唐默小题大做太当回事儿，反而是想太多。不想浪费时间，唐默解释道，如果对方的异能非常强大，身体接触所需要的时间也就越长，我们先离开这里。 傅文铎说， 好。两人拉着手离开这条十字路口，这附近正好是南京一条非常繁华的商业街，道路两边随时可以看到大型商场、电影院和餐厅。唐默和傅文铎牵着手走在这条街上，刚开始还没什么，走了一会儿，唐默心里又涌现出那种怪怪的感觉，神他妈的 好像情侣约会。 要是唐默是个女人，傅文铎这样和她牵手，一男一女就更像约会了。不过哪怕牵手的是两个男人，放在唐默这里也像极了约会，因为她喜欢男人，她根本不可能和女人约会，只可能和男人牵手约会。 唐默在心里把那个女人的异能吐槽了一遍，这个异能看上去还挺实用，不说能够了解敌人的异能复制使用，只要找个强大的队友，每次战斗前从队友那儿获取异能，就可以增强自己的战斗力。但仔细一想，根本屁用没有，因为队友的异能越强大，你所需要获取异能的时间就越长。要是唐默在打架前想借用傅文铎的异能用一用，这得摸哪儿才能立即得到？这异能简直是鸡肋无比。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傅文铎神色平静地拉着唐默的手，走在曾经繁华的商业街里。黑暗里不时传来人的脚步声，但对方并不敢现身，只是远远地看了唐默和傅文铎一眼，猜测了一下双方的战力，就悄悄离开，避免碰面。距离垃圾大扫除游戏开始已经过去了9个小时，还剩下3个小时。 唐默又发现一个玩家快速地跑开，不敢与自己正面碰撞，他沉思道， 看来现在连南京的玩家也知道杀人可以获得徽章，能够来南京参与的外来玩家必然实力强大，而且很有野心，最有可能是偷渡客。正常的偷渡客碰到玩家不会随随便便的离开，连试探都没有， 所以刚才那些人都是南京玩家。唐默继续说， 接下来还有3批秃头人。 傅文铎说， 还差一个爱，我们就凑齐2套字母。 唐默说， 刚才我们从那两个无锡玩家手里得到了一个爱，有2种可能。第一，爱徽章非常少，获取他们的几率很低，所以我们才一直没有得到。第二，杀死秃头人不可能得到爱徽章，那两个玩家是杀了别的玩家才得到的爱徽章，我们之前没杀过玩家，所以得不到爱徽章。 傅文铎挑起一眉， 只有杀人才能凑齐徽章。 唐默说， 傅文铎 surprise 到底是什么？ 唐默突然停住脚步，傅文铎还在继续向前走，他的手突然被人往后拉住。傅文铎停下脚步，转过头看向唐默，唐默这才发现自己刚才拽着傅文铎了，他下意识地想松手，傅文铎反手一拉，直接握住了他的手，握得更加紧。 唐默抬头看他，傅文铎淡淡地说，时间还没到。 唐默说， 嗯，时间还没到。 两人继续拉着手。 唐默说道，黑塔不应该给出杀人才能通关游戏这种答案，通关这场游戏肯定有其他方式，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用徽章完整的拼出 surprise 字母，按理说 surprise 应该就是这些徽章，将集齐的徽章放进那个垃圾处理站，很有可能和那团悬浮在垃圾处理站前的黄色光团有关，放进去就能通关游戏，但这肯定不是唯一通关游戏的方法。 傅文铎说， surprise 并不是那些徽章。 唐默的大脑飞速运转起来，思索了半晌，唐默说， 你是说游戏规则第5条，把你的 surprise 放进垃圾处理站即可通关游戏，这个 surprise 不是徽章？ 傅文铎说， 黑塔并没有说把你的 surprise 徽章送进垃圾处理站。 唐默想了想， 那什么是 surprise？ 傅文铎目光一凝，他没有回答。两人一边走一边各自思考这个问题，在黑塔给出的任何信息中，他们都无法判定 surprise 到底是什么，只有一种可能，那些木头徽章就是 surprise， 这似乎也是黑塔给出的答案。但假设木头徽章不是，那什么才是 surprise？ 傅文铎说，对于全南京的玩家和其他9区的玩家来说，这场垃圾大扫除游戏就是一场黑塔给予他们的 surprise。 唐默正在思考，对于黑塔来说 surprise 会不会是一些特别的道具， 或者是其他什么特殊的东西。听到傅文铎的话，他抬起头看向对方，傅文铎也正看着他，两人的目光在空中交汇，并没有言语，却同时明白了对方的意思。唐默说，那世界上的每一样东西都可以说是 surprise。 是，所以我们要猜测黑塔要的 surprise 到底是什么，或者说末位者的垃圾处理站需要什么 surprise。 唐默嘴唇张了张，他正准备开口，忽然一道熟悉的童谣在南京上空响了起来。唐默快速地转过头，看向那座悬浮在空中的黑色巨塔，一首欢快的粉刷匠在城市里回荡。南京城内无数玩家停住脚步，齐齐看向那座塔。当这首歌放完后，一道清脆的童声响起，语气中似乎有种幸灾乐祸的意味。 叮咚，华夏六区正式玩家傅文生成功通关末位者的垃圾大扫除游戏，首位通关游戏者获得额外奖励垃圾们的注视，所有垃圾见到该玩家都会情不自禁地看向他，效果持续3秒。颤抖吧垃圾们，这是来自成功者的鄙视。 黑塔的提示声结束，唐默心中一惊，看向傅文铎，果不其然，只见傅文铎彻底黑了脸，目光冰冷地盯着那座沉甸甸的黑塔。下一秒，傅文铎死死握住唐默的手，脚下一蹬向前跑去。走，两人化作一道闪电，迅速消失在了街道里。漆黑的夜色中，两道黑色身影以极快的速度奔向南京老城区的中心地带。唐默没有想到傅文生会是南京区第一个通关垃圾大扫除游戏的玩家，他更没有想到第一个通关游戏的玩家会被黑塔通报信息，并触发一个极其坑爹的垃圾们的注视效果。这个效果名为奖励，实际上却是对通关者最大的威胁。唐默说，我们要再快一点，他刚刚通关游戏，现在一定在垃圾处理站附近。唐默一边急速奔跑一边说，任何一个垃圾处理站的附近都肯定有玩家埋伏，现在距离游戏结束还剩下3个小时，还有3批秃头人，绝大多数玩家可能还没准备埋伏在垃圾处理站抢徽章，但那些偷渡客应该已经去了。傅文铎说，嗯。傅文铎抬头看了眼道路上的交通指示牌，转了个弯向新街口方向而去。垃圾们的注视，每个看到傅文生的玩家都会情不自禁地注视他3秒钟，这意味着当傅文生出现在玩家面前，他们只需要一眼就能知道哪一个是傅文生。现在全南京的玩家都想找到他，甚至是抓住他，从他口中得到通关游戏的方法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